谁的声音那位大声降临，互动游戏欢声和笑语， 啪啪一起 小凡俗细成杂，听一声喊，一缕檀香香沾浓，一人来添茶。烟雨天细雨雾，你舞台望山水画棋盘珠，八十苏囊耶稣花，害羞好面梦望天涯处。昨夜借酒消愁，人前难容人后，日复一日消瘦，忙忙碌碌依旧，未曾想有为难为无为，往事以为心头，直到身在里头，无人在我身后，反反复复依旧，尽妄想睡到天长地久。等三月斜艳阳，我花间朱小凡俗细成杂，听一声喊，一缕檀香香沾浓，一人来添茶。烟雨天细雨雾，你舞台望山水画棋盘珠，八十苏浓 我在下午在上节目之前，我在化妆的时候，然后呢一边化妆我就一边在我的这个电脑上播放这首歌，然后呢我的化妆师呢他不知道我在播谁的歌，他就突然说，哎呀，这人的声音挺特别的，真好听。这个声音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黄英，欢迎黄英，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英，很开心能够来到大咖来了，我第一次来。 那肯定，我这节目刚刚开始嘛。我们的第一波嘉宾哈，其实也邀请了很久，自从这个大概去年年初你开始，应该不算第一次，但是有自己参与作词的部分。 对， 我就觉得哇，黄英真的是越来越成熟，所以无论在音乐上还在生活上，因为我知道你从来不把工作和音乐分得很开，就是很坦诚很自然。 对， 看你的微博就真的像看一个很熟悉的朋友的微博。 反正我的微博跟我的朋友圈差不多。就是能够想要了解我的人在微博跟朋友圈都差不多的内容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知道在今天来节目之前，我们有一位电台的一个同事，我都觉得他很真诚，他就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听说黄英要来，他叫天一。 天一啊，我天一好像我 是你的粉丝吗？我不知道哈，他就给我发微信了，他说千纯那个我要对他说一句真心话，那一届我最喜欢的歌手是他。 哦，谢谢。 他说因为民族音乐或者民通唱法在很多时候不是大众的主流，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大家唱 KTV 唱歌的时候都不敢点类似的歌，觉得会被笑话，你怎么唱民歌但是黄英在那一届的表现让我觉得其实民族风格的歌曲也可以演绎得特别好听，也可以受到大家的喜欢。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当时的那个我记得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身边所有参赛选手选的歌曲应该都是流行歌。 是啊， 就特别流行，特别能展现就是那种他的声乐很强的那一方面。 对啊，高音低音还有宽音大嗓 那样子的。真的确实没有人选我选的歌，包括我选的映山红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等， 其实我选这样的歌，其实也有受质疑，包括我当时的导演，我们在成都的时候有导演，那导演就会说：“你确定你要选这首歌吗？” 嗯， 他因为你想想，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一个节目，导演都发出质疑了， 因为不太主流。 对对对，导演发出质疑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其实我也蛮忐忑的。因为毕竟导演都跟我这么讲， 因为一个选择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 对，是这样。他说你确定选这首歌吗？然后我考虑了一下，我说我确定。 嗯， 然后我为什么要确定选这首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映山红》这首歌，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唱好。 非真爱不会唱得很好的。 对对，我是 真的 喜欢，然后又很有信心能够把它唱好，所以我选了这首歌。 嗯，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大家会喜欢就是这首歌，真的没想到，我觉得是无心插柳吧， 只是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包括现在我们女歌手在、歌手在发音乐的时候，包括音乐的风格和那个词的一些内容，都是一定要是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 嗯， 那这两年我发的这所有的音乐啊，都是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包括我这一张叫《风铃谷》，其实我是从，年初发到了年末， 是的， 哎，一首一首发啊，好多人都说，哎，你发歌 在春天开始， 对对，发歌怎么这么麻烦呢？啊，怎么还不发歌？ 就感觉一个季度发一首那样的。 对对，我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包括第一首是《春日里等风》嘛，这个打头，然后再接着是《花间住》，其实我是排好了的，就是《春日里等风》放到春天，花间住放到夏天的样子、 啊、 这样排下来的，所以但粉丝可能就没有， 所以冬天唱的是这首《若 你 在 身旁》，和心中的唯一，心中的唯一其实是我打算的是9、10月份的时候发、 嗯、 那个时候发，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做好， 嗯， 就整体还没有做完的，所以就晚了一点点，我就把那个心中的唯一跟《若你在身旁》两首一起发了。 嗯 嗯，是这样的， 因为我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啊，我们不是这位听友，我们这位同事叫天一，这位同事、 嗯、 我说那你节目结束了之后，我邀请你到直播间来和黄莹一起来合影、 嗯、 我说也不枉你爱过他一场、嗯、对吗？他说不用了、嗯、他说我就是表达一下对他的一种支持、 嗯、 他说小时候喜欢明星是一种追求，希望见面啊合影啊什么的，求签名啊什么的，他说现在的喜欢是一种祝福、 嗯、 他幸福就好。听到这样的话觉得非常非常 暖心， 很暖心，他对你是真的爱、 嗯、 真的支持， 是的，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就感动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我要把这段话念给你听。 嗯好 吧，我要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哈、 嗯、 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大咖来了，在我们的听见 FM 的视频号还有微博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哈，但是刚才这个平台不参与我们最后的这个互动啊、希望大家能够移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参与互动，来点赞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黄莹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哈、 嗯、 而且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想听黄莹现场唱什么， 唱可以啊， 可以啊， 听什么，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留言哈、 嗯、 还有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猜一下说我心中的唯一是什么，包括一会儿要问一下我们的黄莹这首歌到底是写给谁的、 嗯、 哈。 雨幕在黑眸前舒展，心事都雕刻在纸上，一曲醉生梦死被我信手拈来，就不 眼里也都是你的模样。 刚才耳边听到的是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若你在身旁， 是是是，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黄莺的这首新歌《若你在身旁》哈。咱们还是开始今天的聊天吧，然后大家也在我们的听天饭聊天室，大家先聊着哈。我一会儿来看大家留言，一会儿来收集一下大家留言。咱就是说哈，看微博这美人鱼造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其实是我去一项运动。水下的运动，那个不是随便你就是搞一套那个衣服你就能下水游的，不是的，那个是要考证的。 哦，考证了才能穿那个衣服。 对对对，是的，啊，不是说你拍就是摆拍的那种，不是的，它是有是一项运动，就是它属于潜水的一种，自由潜。自由潜分两种，一个是美人鱼尾，然后一个是双尾，就两个蹼的那个。 哦， 然后我学的那个就是美人鱼尾。那美人鱼尾它的游法就跟那种双蹼的不一样， 对， 它就这样， 两个腿是一样的。 但美人鱼不是，美人鱼它是要用到腹、用到手、用到臀和腿，全部都用到。就这项运动是非常健康的，对，很减肥， 很有劲儿的。 就是对你别小看你游十米那样一趟过去，你在水下是感觉不到累的，但是当你出水面的时候，你就。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能锻炼到整个的腰腹，就会线条会很漂亮， 而且你的背也很好。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跟我一起学的，有一个叫乐姐，是一个演员哈，王乐君。然后姐姐呢，她就是背不好，腰也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我之前就是腰背特别不好嘛，受了伤。然后她只要难受的时候，她就去游这个，游完就舒服了。因为我没 有 腰背的问题，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感触，他就有很大的感触，他就跟我这么说的。那我游我纯粹是觉得很喜欢， 我想象当中就是美啊， 对对对，就在水下的那种感觉挺舒服的。 就是这个算是一个考试的一次小的那个总结，说啊 pass 了，然后就可以穿上那个衣服了，是吧？ 对，他是这样的，要先学习。 太好看了那个衣服，大家我建议大家去这个黄莺的微博看一眼哈。不过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了。 有啊，然后我在那个别的平台也有发这个视频类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正儿八经的话，你要再游的话，它是不用穿那个鱼尾服装， 那就少了一些乐趣。 对， 少了一些动力。 对，然后但是正常我们去那个游泳池自己玩的话，就不用穿那个鱼皮，那个叫鱼皮 啊，鱼皮， 对，鱼皮， 名字没有那么好听，但穿到身上真的不一样， 就美人鱼服装嘛，我们就把它统称为鱼皮。然后正儿八经的你想自己游的话呢，就是锻炼的时候就不用穿那个鱼皮是拍照跟拍视频用的。还有就是去那个那个正儿八经的海洋馆，去玩这个，我还没去过呢，最近忙一直没去，他们都组织了好几次要去那个海洋馆，就那种深桶的十来米八米吧那种，在里面跟鱼一起玩，哎，这个很漂亮。然后我还没去呢，没时间。 多好的一个体验。 对对对，然后我都是在那个游泳池，然后正儿八经自己练的时候就不用带那个鱼皮，就拍照的时候带那个。当然考这个证其实挺简单的，几天下就考下来了，你连着去上三天课。然后他会第一天会教你一些在水下的知识，包括我们就是美人鱼潜水的时候的必备眼镜啊，然后鱼尾呀，等等这些，然后再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再告诉我们一些调息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水底下潜水再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肺活量它是挺肺的，它要让你就是换呼吸，不然一会儿那个嘴巴都紫了。我第一天去游的时候，从 说到自己喜欢的运动的时候滔滔不绝 啊，我游到下午4点多，然后那个教练说你可以起水了，你别再游了 你可以悠着点了哈。 对，他们叫起水。我说哦好吧，他你嘴都紫了，他你要休息了。他就会控制让我休息，然后第二天再来，然后最后三天完事就考核呢，是教练来考核，让看他教的每一个动作，包括压式入水啊，然后水里转圈啊，还有仰泳啊，还有往下潜这些动作都能够达标的，还有漂浮，就是你当你想休息的时候，你浮的时候的这些动作标不标准，能不能够就是自救，完成自救才可以让你发那个证，它是正儿八经的那种证。 哎呦，被你说的我觉得大家都想去哈。 我觉得女生真的可以体验。它这个 冲着最后那个造型我觉得要去、 这个、关键是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运动、嗯、水下运动，因为我是个人不喜欢跑步， 对， 我觉得跑步特别特别累，我就很排斥这个运动， 嗯， 所以我在家 拍出来的视频也不好看， 对，然后我就是做做瑜伽什么的，就我顶天做个拉伸，然后去做这项运动呢，是真的很锻炼人。 对，我知道你不太喜欢跑步，跑步的时候你还得看剧，追剧时间全靠这个在撑，是吗？ 对，真的，我还真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实在是要跑步，我就搞了一台跑步机啊。 对啊， 跑步机你就可以看、那个 你。你跟我一样，我也是跑步机前面，我跑步实在无聊，听音乐都无聊， 对， 你一定要放一个什么视频看一看， 是是是， 对，时间过得快一点。 对，我就这样，然后我就我哥我老公他愿意跑步，他锻炼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跑半个小时，然后再骑车，然后再做那种就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肌肉 什么拉背 啊 什么的、OK 撸铁什么的啊， 是的。 我看到我们天天FM聊天室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有说若你在身旁，我撑伞你打望，都开始背词了哈，一看就是非常喜欢你的人，说我心中唯一的。我心中的唯一是美丽的英姐，还有这边十一点睡觉说想听若你在身旁，马小跳也说、哎呀，彬彬有礼说哪首都行，都喜欢啊。兰你也说喜欢若你在身旁，大家在夸你说优质偶像黄英，但也有燕玲说我想听黄英现场唱《失忆中等你》。 失忆中等你是一妈呀 妈呀，一切顺其自然，还说呢，说快乐的猫， 快乐的猫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这首歌的风格呢，其实跟我所有歌的风格完全都不太一样， 感觉到你也一直在调整。 特别跳皮的一首歌、跟别的歌也不太一样，其实这是一首那个什么广告歌，算可以这么讲了啊，然后所以他想要轻快的感觉，所以发了这样一首歌， 所以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愿望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若你在身旁你就和着这首歌一起来唱一下好不 好, 好, 好 来 雨打肃静小巷，夜幕下的远方，随风悠扬，遇见一位姑娘，一把油纸伞下独来独往，若你在身旁，我撑伞你打望，可以像顽童一样嬉戏在街旁，把踏过的荒芜都种满地香，旧地重游只是幸福野猫之番，若你在身旁会没几只方向，思念就不会随我轻轻哼唱，路过的江南我已轻描淡写，眼里也都是你的模样。 在我们听听聊天室，大家排队在鼓掌说好听，连着几个感叹号，好听好听，绝绝子，太好听了，鼓掌哈、确实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国风家乐的作品，然后也很适合黄英很独特的嗓音，然后很婉转的这个曲调，很适合黄英来演绎这种江南的味道。 这首歌其实写这首歌的人是阿文，是一个小弟弟啊，然后花千柱也是他写的。 小弟你有多老？ 他就很小，他二十来岁。其实碰到他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下如何碰到他的。 这首歌确实挺奇怪，他在每个转调都会意想不到哦。 什么？ 就他每个转调还挺意想不到的。 我就是觉得他写歌特别有意思，他的旋律跟别的那种流行歌不一样，所以我挑了他的两首歌。我跟他碰到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缘分。其实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工作。我当时回成都，然后去工作，然后也是当时也是发了一首歌要做宣传，然后呢也是去到成都做那个电台当地的落地活动，就是去做那个也是电台活动，然后当时他是来接待我的一个小弟弟，特别害羞，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特别害羞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呢完事以后呢，我们就在等飞机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楼下的那咖啡厅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特别害羞的跟我说，黄一姐就是那个什么，其实我也是一个唱作人， 他唯有自己写歌，然后自己也唱，但是就是我自己唱的不是很好，就特别谦虚哈。嗯、然后他说，但是我有歌，我想给你听一下。我说好呀，因为当时我看他就是特别怯生生的，我在想可能有作品，但是不是很理想的那种，但是我也要听一下，因为他想要给我听， 就对别人的尊重嘛。 对，然后我俩就加了微信，他就发的第一首歌就是《花仙柱》。 啊，花间树也是他写的， 他自己词曲然后写的。然后当时我听完这首，哎呦，看不出来，有点才气呢。然后我立马就 见面的时候过千了、嗯、 对对对，我立马给我身边的朋友，就身边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听，我说妈，这是首好歌， 嗯， 我这歌可以，就是适合我，然后也是我想要的 东西。你至少很有侠气，这歌可以 啊。然后我就立马就给他联系，我说你这首歌挺适合我的，你别唱了，你给我唱吧。 知道是好东西，先到我碗里来 啊。然后因为我唱了，他也可以唱，因为他是制作人嘛。那我就想做首发这样子、嗯，那我就跟他聊，他也很开心。他说好哈，这首歌你就给你唱，因为他也没有跟别的艺人合作过，我是他第一个， 嗯， 就是看中他的作品想要发歌、嗯，他很开心。然后这首歌我就很快就把他拿下， 嗯， 然后我就放到手上，就我是事隔了一年以后才做出来的。然后就从去年做出来的嘛，去年做出来，然后今年发的，然后我就让杨令来帮我做了一首歌，啊，当时我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干净，我觉得他的词写的， 而且一气呵成的感觉， 对， 嗯， 他这样的心境和他这样的词意，其实不是每个歌手或者是每个都有的， 嗯， 我觉得写词就是包括我自己哈。我就写不出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他跟他的那个境遇，就他的生活，还有就是跟他自己的理解或者是他的认知有关， 对， 还有他的年纪。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就把它拿下了。 嗯， 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一首肯定不够啊，我说你继续写。然后他又继续写了很多，然后我说你来，该交作业了。 哇， 然后他就交了很多首歌，当时发了我六首吧， 嗯， 我又挑了《若你在身边》， 哇， 然后你看他写的所有的歌，他总有那么一两句能够抓住你， 对， 还有他的那个旋律就跟别的流行歌他是不一样的， 嗯， 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嗯，所以其实真的挑到了一首好歌很不容易， 嗯， 这也是你和这首歌也是你和乐乐的缘分哈，让我们听到这首歌《若你在身旁》， 嗯， 也希望大家在全平台都上线了哈， 都上线了， 大家可以聆听，可以转载，可以下载，可以评论，来把你听首歌的感受来告诉我们的谎言哈， 嗯， 其实这么多年你刚才也说了，哎，好像不太着急的样子，就是啊，拿到一首歌一年以后做起来，一年以后再发，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已经平衡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了， 嗯， 有没有什么经验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时间的把控吧，可以这么讲， 就是你的节奏呗， 不是节奏，就是包括我工作的范围，你看我工作室跟我的家离得很近，步行就可以到的， 哦， 然后再就是孩子各种课的那些比如说英语课啊，美术课什么，美术课什么的很近， 嗯， 就是像他上学的话，我们都把控在开车，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个小驴子啊， 嗯， 送孩子接送孩子，开车很麻烦，嗯， 对， 就用小驴电驴子送他，几分钟就能到的那一种， 对。 然后如果我去工作室工作的话，几分钟，如果家里有事情的话，我都可以到家的那一种。 嗯 嗯，除了出差哈，出差那就不算了。 嗯， 然后再就是我跟我先生的话，两个人要出差的话，都会喊家里的人来帮忙。 嗯， 然后如果说尽量我们不同时出差，就一个人出差就行， 就有很好的一个分工。 嗯 嗯，大家有默契在。 嗯， 就反正一定要把50%，至少50%的心力放在家庭里。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哈，我觉得事业重要，我觉得家庭同样重要。 嗯， 不能因为某一方我们就是忽略另一方，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平衡，一旦失衡了，你的生活肯定是不如意的。 嗯， 我可以这样讲，真的是，我觉得家庭跟事业还有生活朋友都一定要均衡， 嗯， 才是对的。 没感觉你像十月份出生的人。 我不是，我是一月份。 嗯哼，就会把很多事情要追求一个平衡、嗯、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自己心里就那个平衡被打破，就很多事情就百爪挠心，就不行了，就一剑都抓不起来了、 嗯、我是觉得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个标准和目标、嗯、就是我的目标是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同样我要兼顾我的家庭，可能因为我这种我的工作不是那种朝九晚五每天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所以说如果我要实现我的心中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比正常就是上班的这种要容易一些， 因为相对来说你会有更大片的时间， 对，我更自由一些，我可以自己做主一些，所以如果像我这种生活工作节奏都不能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的话，那我就觉得不知道那个怎么样能做到了。 嗯嗯，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家庭也非常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黄英哈、嗯、我们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就更加走进他的内心，而他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哈，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要记得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在听听 FM 的视频号还有微博都在同步直播，但是欢迎大家把所有的点赞的力气还有把所有的留言留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哈，这样子的话也还有可能被黄英自己翻牌，比如说想听什么歌，是不是这边蓝就说了我爱死了若你在身旁，所以没看到吗，一直在单曲循环哈、啊嗯。这边纯纯一纯说转调那里特别有那种民族特色， 我觉得他们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转调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个人的这个 特点 了， 嗯 啊，个人的就是对歌曲 英式唱腔 一个处理了。 马小跳也说真的是天籁之音哈，所以李小乐说了我想听黄英唱现场，好听的歌都行。所以我们今天黄英还有准备什么歌来送给大家，让大家大 让我唱吗？ 对啊，有没有什么歌、其实我这边听到有一首很独特的歌，我有人跟我喜欢一样，落发一尘就说我想听黄英唱现场痴梦彩云追月，还有这首歌。 妈呀，这首歌呀，雨蝶啊，这是啥时候 的歌了？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翻唱，我向你飞，我以为是那个歌、这个 像不是的， 不是、对， 这首歌也真的 很好玩，这首歌 电子， 对 Auto Tune 来、 真的记不太住词。 蒲公英穿呀穿，家乡是小时候 记不住词了， 心里想 真记不住词， 那我们就听好不好，把这首歌听一段哈， 好久没唱过这首歌了。 城市在倒转，会一杯拉茶，幻想着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谁的声音？哪位大声降临？互动游戏，欢声和笑语。 来，北京时间20:39，欢迎回来，大咖来了，我是千纯，也欢迎黄英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黄英， 我们又回来啦。 嗯，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其实不算老歌了啊，雨蝶，但是 几年前发的， 也不算太老了，对。但是很多人都在说，还是想听新歌，包括 我们的经纪人啊。 还是新歌，新歌，好好好，那我们来回来新歌哈。其实我觉得，作为你的粉丝来讲，不是很在乎说新歌和老歌，我们都一样喜欢，只要是你唱的。所以我在看你自己，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珍惜的人。就你在发朋友圈，会发到一些以前的这个粉丝，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每个地区的应援，那样的视频，其实视频很模糊，画质很模糊，但是你依然在。比心在感恩，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粉丝说的？我相信今天应该有朋友在听节目，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有一个同事一样，对，一路喜欢你，喜欢到现在。 我真的很感谢所有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从2009年，我其实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想要说，我小的时候从小的愿望就是长大当一个歌星，当一个唱歌歌者。但我从来没想过会拥有自己的粉丝。那2009年那一次比赛，让我收获到了很多的粉丝，然后他们一直关注我，包括我所有的什么行程啊、视频啊，然后每次去哪儿他们都会来接机，然后送我一些东西，包括自己亲手做一些手工或者是吃的东西。我有个粉丝给我做那个火腿肠，然后送给我吃，我真的很感恩。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如果我没有参加那个比赛，或者说没有唱歌，我们其实根本就是陌路人， 会没有交集，对， 没有交集。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认识我，虽然而且我其实跟很多粉丝都没有见过面。那我们会在我自己的一个私人群里面跟他们聊天，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我跟他们聊天，我觉得我们是不认识的人，但是我们通过一个 音乐的介质， 对，我们都聚到了一起，然后一起来聊天，分享故事，分享自己的心情，特别有意思。我有自己的群，我建了6个群， 忙得过来吗？1到6号房间， 然后我 对不起，我去2楼， 然后同时聊嘛，谁给我发我就回复嘛，然后就很开心啊，我就特别解压。然后跟他们聊天就很好玩。 会获取力量。 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 他们会说啊，聊，其实在这个群里面聊的，他们不会一直在说啊什么时候发新歌啊，你怎么不火呀，然后什么怎么没有在什么新的综艺上看到你，没有讲这些，我们讲的是非常生活的东西。 今天做什么菜了， 包括我今天吃什么了，我今天看到什么我就拍下给他们看，我现在工作完了拍照给他们看，或者是我今天去哪里了，还有育儿经等等，我们都会一起讨论。 育儿经真的是，我觉得其实黄英做辣妈这么久了，哇，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很成功的一个辣妈？身材也保持得好啊，然后还冻龄了，你看，我真觉得你和以前看没有差别。 没有，我觉得不敢这么讲，孩子没有长大之前， 细纹都没有呢， 还是有一点点近看啊。孩子没有长大之前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母亲。那我觉得，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对孩子的这个我没有非常大的期望，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健康。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当然就是，当然品格这方面肯定是一定是要好的嘛。 对， 这方面我们肯定是在生活当中就要灌输的嘛。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和平安和快乐就好了。所以说现在他才6岁。好戏还在后头。 对，叛逆，真正的叛逆期还没有来哈。 然后我看了很多，就是我经常在微博上面有看的啊。14岁的孩子有多讨厌妈妈。我的天，妈呀，为什么要讨厌妈妈？ 你功课做的再好都没有用，14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喜欢跟同龄人在一起玩了。 对的，他为什么会讨厌妈妈？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讨厌妈妈呢？然后我就在回想我跟我妈妈那个时候的相处模式哈。 我有没有特别讨厌我妈妈的时候啊？ 有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我早 恋的时候 谈恋爱，我老公是我的初恋 啊。 对，我没有谈过恋爱。 嗯， 但是我不喜欢我妈妈唠叨。 嗯， 所以说我就 在心里面点一万个头。 对，然后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嗯， 别唠叨。 对，不要介入他生活太多。 对，不要介入他。 对，不要拿你的经验来指导他。 对，是的。所以说我就尽量做到让他别讨厌我。 尽量 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这很难，但是你必须得学会说，其实就是一个渐行渐远、逐渐放手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不讨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一想哈，像小九今天回来了哈，然后我就摸他的小手，好冷啊！ 嗯， 我说你为什么不戴手套？ 嗯， 我就会问他你为什么不戴手套，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聊天，就特别兴趣。妈妈，我跟你讲，我说你为什么你耳朵怎么那么冷啊？为什么你需不需要 捂一下耳朵？ 耳朵好冷。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这个护耳？妈妈给你买一个。 嗯， 他没事，我再继续。妈妈，我跟你讲，我说你手怎么那么凉啊？我说你怎么不戴手套啊？哎，没事，不凉。妈妈，我跟你说，就这样，你知道这样的。 他其实很希望跟你进行沟通，但是你也在关心他的生活， 他的身体，然后他穿的厚不厚？ 嗯， 因为北京真的确实是他的很凉， 对， -2°C。然后因为他们前段时间受凉了， 嗯， 受凉了，他们咳嗽一直没好， 嗯， 这就十多天了， 嗯， 然后是病毒感染嘛，因为现在小朋友就很容易病毒感染， 嗯， 因为我朋友圈好多都是病毒感染以后呢，他其实就是着凉导致病毒感染的， 寒气入体， 对， 嗯， 然后他就会一直咳嗽。咳嗽完到现在呢，他就转成了敏感性咳嗽了，就又转成过敏，要吃过敏药了， 嗯， 就很麻烦。所以说我就在这方面保暖这方面我非常的操心。 嗯，现阶段还是保暖啊，什么操心生活上的一些操心你都觉得操不过来这份闲心，嗯，但是其实逐渐长大了可能要操心的就更多了，学习生活感情各方面你要珍惜现在他还能给你把手冷手给你捂热一下这个阶段哈，可能到了初中可能哎，你别理我，哎，你别碰我， 对，到 你别牵我的手，哎， 他可能 会讨厌你的身体接触了， 然后就可能就是妈妈想让你穿秋裤，人家不穿， 那肯定对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珍惜孩子还小，还可以跟他在一起玩，在一起闹， 还听你话的时候， 这个，当然，就过了一个年龄段以后，其实妈妈的话就失效了。 是的， 对，咱就是那天终归会来的哈。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有点要失效了。 你已经有危机感了是吗？ 倒是危机感倒是没有，因为现在孩子6岁嘛， 嗯， 然后你总有时候我说看在家里哈，那个有我到晚上他会还是有点凉嘛， 嗯， 我就希望他能够除了秋衣以外再穿一个薄衣服， 嗯， 就这一件事情，哦，我的天哪， 嗯， 说很多遍。 肯定啊，小孩嘛， 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哦。小的时候好的妈妈啊，好乖啊，现在不是了 啊，对，已经逐渐开始叛逆了。其实我觉得讲到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滔滔不绝的。黄英就很爱分享， 嗯， 然后也不藏着掖着，有什么说什么哈， 嗯， 包括育儿经啊，做辣妈的这个体验啊，还有运动啊。但是我看你在发微博的时候，常常说发个图，不知道说什么，哎呀。就这样吧，啊，每次发图我都想不到文案，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变成了一个好像没有播讲欲的人，没有表达欲的人， 纯想就是给大家晒晒图， 就发个图， 哎，对， 嗯， 就是想看看就是这个美丽的时刻， 嗯， 然后就发个图，就看图就行了，文案不重要。 好多图其实都是你上综艺的一些图，或者说你正好有， 嗯， 今天有视频需求，有妆发的时候哈， 对， 让大家看看今天 漂亮 什么样子。那最近有没有上过一些综艺，或者说之前有没有一些综艺让你觉得感触很深或者很难忘？ 我觉得综艺最。这两年的话其实综艺上的很少，就是上了一些节目，但正儿八经的真人秀的话是，3年前的那个想想办法吧爸爸， 嗯， 那个是一个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一个综艺节目， 嗯， 我们是分了2队，妈妈一个队，然后爸爸一个队，然后妈妈她那个节目形式就是孩子爸爸带着孩子出去玩， 嗯， 然后妈妈团呢就是享受就出去玩没有孩子的时刻，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嗯， 这样的一个真人秀。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是从出去到最后那一天全部都在录制过程当中， 哦， 就是包括吃饭睡觉都在录制，就是纯正儿八经的真人秀，没有编排没有剧本， 嗯， 就是正儿八经发生的事情然后这样下来的一个真人秀。然后我老公他的感触会非常大，因为他是第一次我跟孩子分别那么久，他也是第一次自己单独带着小九出去玩， 嗯， 不一样，而且他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很珍惜这一段的时光。 嗯，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那个节目的就是所有的资料都在手上嘛，然后我们想的是将来长大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也吸取了很多很多的经验，也常常会对自己有些反思哈。 嗯， 但是你知道我对你上的一些综艺哪个印象最深刻你知道吗？ 哪个？ 你猜。 不知道。 这样唱好美 啊，忘了。 那、嗯啊、你忘了、嗯、你记得你有一个镜头是唱映山红的时候出来，你这个声音出来是哎，这样唱好美吗？ 嗯，是这样的一部 嗨唱那个 嗨唱。哦，那是嗨唱 嗨唱、嗯、然后呢就是谢娜就一下说黄英，这一定是黄英的声音、啊、大家听对你的声音觉得是很有特点的、嗯、 很熟悉很熟悉了，因为娜姐嘛就跟我们是很熟的了， 嗯， 所以她会比较就是知道我的声音。然后除了那个嗨上那个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我跟娜姐还录了一个节目，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唱好美。 这样唱好美我非常喜欢，里面有一个你的改编。 哪一个？ 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好， 你来回忆一下这首歌啊。 啊，一无所有。 我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黄英在这场综艺叫做这样唱好美当中的表现，一无所有翻唱自崔健的一首摇滚作品。哇哦，你 这首歌我记得，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在现场哇、啊、弹吉他那个样子。 这首歌呢其实 跪在地上唱 啊，这个首歌其实当时导演组给我选择的没有几个， 嗯， 因为我们唱这首歌就是为了翻唱一些老歌，特别经典的老歌，然后再把它重新唱，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的。你想想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了，你想要再度去演绎它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肯定有很多人是排斥的，他不接受你这样的改编，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来讲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歌手是非常有压力的， 嗯， 包括所有的歌想要把它唱好真的非常有压力。然后这首歌我选了几首，他给了我几首的选择，我最后选了这个一无所有、 嗯、 因为其实我是想尝试一下这种摇滚的感觉。然后当时在这个舞台设计上面呢，也是舞蹈老师编排也给我想了很多东西， 穿的既性感又飒。 对，他就给我想，他给我编排了一些动作，然后但是整个的在台上的氛围感还有我自己的妆照肯定是要自己来实现的、 嗯、 这个那个舞台设计他做不到， 嗯， 因为这个跟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个人不认同或者是感受不到就那种飒点的话，你没有办法演绎出来。所以当时这个舞蹈老师给我编排的动作 编排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我就自己会有一个意向，我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就想头发要怎么弄，衣服要做什么样的，然后前面我需要什么道具，然后所以你们看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头发是飘起来的？ 对呀、 啊，那是因为前面有两个巨大的 鼓风机， 然后我就跟导演提出要求，我说这首歌其实挺难的，我挺害怕的，怕唱不好啊、然后我们就这样来，我说你给我准备两个巨大的鼓风机，就当我走出来的那一刻你就开， 哦，所以那种帅气的， 对对，跟灯光一起配合，然后就是 是你自己的设计啊， 对，这个要提嘛，你不提你就全靠别人不行的，然后我就是到哪个点啊开鼓风机，然后我再抬头镜头他们自己会抓， 可以呀、 自己抓的那个眼睛，然后头发飘起来的时候，所以说我会经有一些甩头发的、 很多对， 他就甩的时候头发就会飘起来，然后包括头发里的那个金丝儿、那个是发型师给我设计的 啊、 就你想飘起来没有层次，因为我头发有黑嘛， 对， 他就给我加了几个那个金色的那个东 西，我们都学到了，虽然不知道哪天才有机会用。 哎呀，加那个玩意儿也挺费劲的，搞那个搞了好久，因为那个不好弄，它是那种 缠在头 缠在的，它你说系吧，它就会飘飞起来，你只能这样缠，它特别细，而且很多束，你少了它没有那个散的感觉，它要缠很多束在上面，搞好久那个头发， 但是值了。 值了， 因为那个效果真的 甩起来的时候头发很闪，是不是？ 对对对，很好看哈。我们这边其实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时就说了，听到刚才那个一无所有的 live 版本说炸了、好美，听着头皮都发麻，就是烂的留言。还有 Sam 留言说一开嗓就亮了，他说哇哦，太经典了，绝绝子。你看用户7440就说了摇头的动作，这显然就是看过我们这个综艺来的哈。所以哦，还有说某音平台随便一刷都是哈，有你 当 时的这个 时在某音上面确实是挺火的。那个视频火了，我自己发的，我没想到会火， 就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就是 很有记忆点吧， 对，那段时间那个视频火了以后，我接了好多演出，都点名让我唱这首歌。 哦， 但是我们不能唱，没有版权嘛。那节目是给了版权费的， 是的， 啊，我们上要给改版权费很贵，这个 哦， 就是不能唱，唱不了， 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哈。 对对对， 其实留下一些印象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邀请黄英到我们直播间，除了来聊聊他的新歌，聊聊他的生活，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做游戏 啊， 想不想跟我们来做游戏？ 好啊， 好，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环节，叫做听听盲盒， 奇妙任务，暗藏玄机。猜不到的才是最有趣的，听听盲盒， 猜不到才是最有趣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直播间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我觉得黄英就跃跃欲试了哈。 我刚进来我就看到了， 这是我们听听盲盒，我跟你说很多嘉宾来都很开心，玩得很嗨。上一场的嘉宾是九连真人，然后让他们现场俯卧撑啊什么的 啊， 都做了。 哇，这么狠， 我们玩得很野的，你要不要试一个？ 可以，我试一个，我跳一个。 而且拆盲盒的过程很开心， 我一直以为这里面是手办， 这是送给你的伴手礼是吗？大家都这么说，我说没有，我们节目没有伴手礼，我们节目都很穷。 哎，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手办？我们每个参加的都拿一个放在， 就按照你们做你们的这个周边好了。 哎，妈妈，我看看啊，这个是唱三首带美字的歌，我的妈呀， 这个容易， 我想想啊， 嗯，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个有哈， 好厉害！ 美丽的草原，美，然后还行。我这是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这样唱的啊！ 哇，这真的是一首记忆当中的歌曲。 还有一个， 是不是你们那时候参加比赛，很多人爱挑这首歌？ 啊，好多人唱这首歌， 是吧？ 我就唱不了这首歌， 这首歌还 唱着玩儿行。 来， 还有一个美，美美美美美美，还有什么呢？完了，这就把我难住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就你刚才想的那两首歌，我都想不到 啊！是吗？ 你看你们知道黄英在干什么？黄英在看歌词，找自己的歌，准备了这首歌。 歌里面有没有美字的？ 有吗？ 哎，让粉丝来答一下， 让粉丝来答一下， 歌里面有没有美字？ 大家都说就是被你的这个现场吸引住了，说这个现场太稳了。 有没有？ 什么叫专业歌手？ 没有吧？ 有吗？ 没有，我的歌里面还真没有美字。 这边还有用户3805说16天后就是黄英的生日了，提前祝黄英生日快乐。 我都快忘记这个事 情，真的是绝对是你的亲粉丝。 谢谢， 把握你的美 啊， 对，把握你的美，把握你的美，没有美字没法唱。 那你说我把这个歌歌名念了就是了哈。美酒加咖啡， 美酒加咖啡，对对对， 哇，好棒啊！这个现场啊，这个音色真的是很好听啊，天籁啊！好吧，拆第二个盲盒 啊，要全拆哦。 哦，你不想拆了？哎，很多人都就是只让他们拆一个，他们觉得不够哎。 哦，我还以为是三选一呢。 不，三选三，来。 说三件你永远不会尝试的事情。 哎，说这个游戏之前我可以跟你说啊，就是你可以选择一次，就是我不选择回答，我把这个纸撕了 啊。还有这样啊？ 嗯，你可以，但是只有一次机会。但是你觉得这个需要撕吗？这个撕的话接下来就没有机会撕了。 三件永远不会尝试的事情， 你可以就狠狠啪啪啪一撕。 撕，因为我没有想到啥都可以尝试。 我已经提醒你了。 完了，我觉得我入坑了，肯定有坑。 哇，这是天坑哎！ 说上个你觉得唱功有待加强。天哪，说三个你觉得唱功有待加强的歌手，我可以说自己吗？ 那也只有一个。我跟你说，我一定知道你可以说自己的。 为什么？ 你肯定会说啊！就说我一个人，那是我吧？ 因为本来就是我也有待加强的地方。嗯、因为每个歌、不是每我不不是每个歌手都有缺点，我有自己的缺点。 嗯嗯 嗯。 那我的缺点就是，我不是每个英语都非常擅长。你看外面都在笑，我那个 笑你刚才直接把最后一次可以撕撕的机会， 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首先说自己， 嗯。 说实话，我今天在飞机上，我还在跟那个声乐老师沟通，就是调声音的问题。 你现在这么多年了，以后你还觉得有 没有这个？其实所有的歌手，包括就是很好的歌手，他们也会定时去老师那儿调整的。 嗯， 就是其实歌手他并不代表他的声乐能力非常强，这是两个概念，这两种概念啊。然后像我呢，我有待加强的地方就是我的混声不好。就是我是很公开的都讲，因为去录音的话，很多老师让我尝试混声，我就会跟他讲说我的混声不是很好哦，你确定吗？ 嗯， 然后他们都会让我尝试唱混声，唱完以后，哦，还是以前那个方式吧，就这样。所以那我接下来要加强的地方就是混声的部分。 嗯， 啊，说到混声最好的，我觉得可为可以算一个，他的混声非常好。 嗯， 啊， 变成了一个夸夸题了哈。 嗯，夸夸夸夸 他。大家说这个哈哈英姐太可爱，死早了吧？ 然后死早了，嗯，然后再 我们这边已经有听友说了， 嗯， 说老公儿子够数了。 他们不算歌手啊，那我就把江小花带上吧。 小花，小花，你居然喊花姐， 他喊我，我就喊他。嗯、 好， 他前两天还在某音上喊我跟他一起跳舞， 哦、 让我接他的跳舞。他知道我不会跳。 对 啊， 你做唱跳歌手这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 喊 他 好，那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 肖云呢？ 肖云哦，也可以提他，很认真的讲哈，肖云也可以提，有待加强。 完了，那、这个小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说翻就翻。那我说的是事实哈，那肖云有待加强的地方就是高音的部分。对，就是这 样。我没有听见，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不对这个节目负责任啊。张小花说别 call 我， 别 call 我。 好，非常可爱啊，我觉得我们的黄英真的是很可爱、很直白、很直爽的一个，真的是川妹子哈。这边其实还在收集。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的留言、嗯、刚才这个玩得很开心，我们这边有听友说太欢乐了这个现场，但是其实大家在后台的点赞我相信也很欢乐，所以我们这边要不要邀请一下，我们这边有还有一个点赞成真的环节、 嗯、 其实在节目结束之前是希望能够挑选出一位今天在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就一直在给我们点赞，他可能都没有时间给我们留言的人、 嗯、 他可能又获得我们的黄英亲笔签名照一张，所以我们现在黄英你数54321，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点赞成真的这个环节，把这位点赞助力榜榜一的朋友截屏截出来好不好？ 好，来吧， 好，来吧，稍等啊， 大咖福利时间，点赞让你美梦成真，点赞成真， 来我们倒数 54321。 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把今天的这个刚才54321的时候的我们的截屏，我们的点赞助力榜榜一，把它发到我们的这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群里面，我们听听聊天室看一下今天谁会有幸获得我们的黄英的亲笔签名照一张、 嗯、 另外其实今天还有一位互动，我们哎，冬奥小王子已经截屏了哈、 嗯、 是小虎想静静， 你看小虎想静静就一直在给我们点赞，没有听到他的留言哈。啊，小虎想静静，请以私房话的方式把你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这个听天FM聊天室哈。这边应该再选出一位互动最多的朋友，这边我想到刚才给你提示的这位，好不好？ 好啊，可以啊。 是不是 提示美酒加咖啡吗？ 对，美酒加咖啡这位朋友，我看看是谁哈。美酒加，大家都在说江小花无语了，回去把你拉黑。 他不会的，顶天就见面的时候敲我脑袋。 小花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啊。好吧，这样吧，我们看看还有谁是马小跳吧。 好，可以。 我觉得马小跳应该是你的一个忠实粉丝。 他是， 所以我们的 我认识他。 好，在你六个群中， 在 对。好，那么马小跳也希望你把你的这个姓名电话联系方式通过私房话的悄悄话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会给你快递一张黄英亲笔签名的照片。但是我相信这个你应该很有了哈，但是多一张不多嘛，你毕竟这么喜欢黄英小姐姐哈。我也想要一张的哈。我们要多加两张。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其实想讲一讲这个心中的唯一，因为我们已经很多朋友在互动说这个心中的唯一到底是谁，是写给谁的。 心中的唯一是写给我爸爸的 啊。 这个其实是我很多年前写给爸爸的一首诗，然后你听前面就能听出来，就是风儿轻轻吹，叶儿随风飞，鱼儿何时落，人儿何时归，这写的就是我父亲。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应该是八年前，然后我出道以后，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嘛，回乡的时间比较少，然后我就会在很想家的时候，我就会回去小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家乡是在达州渠县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每次回去我就会非常悠闲的躺在我们那个院坝里头，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方的房子都是独栋自己修的那种房子嘛，然后我就坐在我的院坝里，每天就在那儿等着我爸爸回来，然后回来，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在汽车上上班，然后他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拿一个水杯，然后出门的时候就这样背着手慢悠悠的就走了。 真的很像我们爸爸的那些剪影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在我院坝里坐着，我就这样看他的背影，然后再看他回来，然后再他出去，因为他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所以一般他出去上完班会中午会回来吃饭嘛。然后当天我写这就是刚大家听到的主歌那一部分呢，是那天他刚走完就刚出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夏天嘛，然后就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来呢，那我们的那个你想想那个氛围感就来了， 对， 就风儿就吹来了，然后那个树叶在地上，它掉落在院坝里，它就会随风转起来嘛，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云就来了，乌云就来了，就感觉马上要下雨了，马上下雨了，那人儿何时归呢？然后就想到这儿，然后后面再联想到就是回来的一些事情，就比较写的比较美的那种吧。但这首歌其实是我送给爸爸的一首诗，但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听完他的感受不一样，那你心中的那个人是谁他就是谁，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如果说你心中的那个人是你的爱人或者你的伴侣或者你的朋友的话，这首歌也同样是适合的。 哎，我觉得黄英坐我对面真的就是和他自己在微博上写的是一样的。他在微博上写的一句话是说，少女感从来都不只是胭脂水粉，就算家庭和生活让你多么手忙脚乱，亲爱的一定要学会享受品质生活。我觉得他其实从小在心里就埋下了那颗种子，在等爸爸的时候还想着音乐，想着写诗，然后在生活当中一边做着歌手一边做着好妈妈。 我是这样子的，我就因为其实我这两年发的歌吧，好多有几首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有自己写东西的习惯，那我写东西呢都是记录，包括我的感受。就是你让我平白无故去编一个东西我编不了，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作词人，我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真实感受。包括心中的唯一，还有漂流瓶那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啊。对，然后还有幸福谣写给孩子的歌，也都是我很多年前写的诗。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黄莺小姐姐，其实还挺一专多能的，还会创作， 没有就是记录， 还会发现会写的小弟弟， 对，是的， 还能把他的歌拿过来一起唱哈。好吧，也非常感谢今天黄莺做客我们的大咖来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哈，所以已经来到了我们20:59:21，该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所以今天最后还是要为黄莺的新歌打 call， 这首歌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耳边听到的心中的唯一，以及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若你在身旁，希望你喜欢，也谢谢黄莺做客，这里是大咖来了，我是千纯，下次再见，拜拜喽， 拜拜。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